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咁啊， 翻嚟啦， 翻嚟啦，咁啊，上一節我哋講嗰啲即係有關於最近嘅爭拗啦， 即係啱啱都講講，即係慢慢都將個話題帶到，喂，究竟我哋港獨嘅可行性如何先？ 即係獨派就覺得被打壓啦，或者係有啲意見領袖，即係例如係仇思達，即係神區咁樣，即係例如係佢哋咁就會導致到話你係咪言論自由被打壓啦？呢班人有冇志氣啊？咩我哋獨派啊要點樣點樣點樣啊？嗱。好啦，咁我哋而家咪同你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咯，你屌你 老母，你研究下， 你咪啦嘛，我屌你老母买 radio 打压啦，屌你老母，依家研究紧啦，依家 啊，就唔好一下就上到买 radio 啊，即系呢个节目就 系我嗱我真系制宪派嚟嘅， 系 大个即系又唔系带头盔，我制宪派嚟嘅，我系支持全民制宪就算捻数噶啦， 系 即系嗱我家算啦，嗱就算 嗱我就简单啲，我就任何令香港人开心嘅事 你王姐 都可以嘅，我唔系屌 你， 我几时系王姐？ 你肯定系 我几时系王姐？ 你系真普选啊？ 我 屌你， 我怀疑你系 屌你， 咁 anyway 啦吓，咁啊嗱好啦，我咁讲几个可能性啦。嗱，我同你讲，即系上一集， 即系抛系咯，抛几个可能性出嚟先。 上一集 如何达至香港独立？ 上一集就讲，即系唔系啱啱上一节就讲咩志气吓？你哋成日讲志气，你哋嗰派吓，咁好啦，乜捻嘢？咁你个志气喺边先？好啦，我哋点样搞呢件事？好，嗱，我问过嘅，以前好多年前咧，阿焦远聪都上过我嘅节目嘅，即系上过东平洲好耐世界噶啦，即系我谂都有5年前到啦，4、5年前我请过焦远聪上东平洲嘅， 嗯。 咁你大家亦都知道，我一直好關心即係一啲即係為香港而為抗爭而坐監嘅人士，即係我一直都好關心，係啦。咁我當時喺節目度，我都問過焦憲聰一樣嘅問題。喂，好，我而家情感上我好支持香港獨立，係咪？情感上我好希望香港係一個獨立嘅國家，但係點樣去實行啊？佢點樣去實行先？而家個現實就是我哋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嚇，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分離的一部分。而家有基本法綁住我哋嘅憲制，個憲制就係咁樣噶啦。咁而你嘅敵人或者你要爭取嘅對象就是中國共產黨所把持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呢一個國家，而呢一個有13億人口嘅國家係冇錯，好撚憎佢。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政治事實，佢就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佢就係屌你老母閪一個地上最邪惡嘅政權，一個惡霸，一個完全唔講道理、冇人性嘅國家嚟嘅。你嘅亦都係一個玩咗政治70年嘅國家。 即係喺技術上面，你獨唔獨立到，其實就係大陸佬壓唔壓頭。咁哪怕你揾把刀扛住佢而壓頭，或者你勸撚到佢壓頭， 可以，你又可以咁樣去睇法嘅。 係啦，一係就屌嗱， 但係咧就嗱，係咧，你總的一定都係要佢 壓頭咯， 唔係佢應該咁講，我哋咁講，自愿放棄對香港嘅主權啊嘛，係咪？即係你要力迫使到，如果中共唔倒台啊，我而家講緊佢係佢而家呢個 scenario， 佢唔倒台，中共繼續執政嘅話，如果你要喺香港搞達至到獨立咧。達至到一獨立建國，你一定必先要第一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放棄對香港嘅主權啊嘛，係咪？咁好啦，咁喺乜嘢嘅情況底下， 佢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放棄對香港嘅主權呢？ 你點樣做到先？ 係，唔係會有乜嘢嘅 scenario？ 我唔好話你哋點樣做到啦。 嗯， 我只係舉出有乜嘢嘅 scenario， 即係有乜嘢嘅情形底下，佢 導致佢 會放棄對香港嘅主權咧。第一，香港有瘟疫傳喎，根本都係屌你老尾， 喪屍爆發， 係咪？ 國旗釘淨係喺度，喺深圳河飛咁樣。 正經啲嚟講，就係話佢對中國嘅經濟帶嚟嚴重衝擊，或者對中國嘅穩定，或者係佢政權有嚴重嘅衝擊。係第三，就係外國逼使那刀行頸，就令到佢必定要媚於外國嘅勢力。 呢、這個一路都係啲獨派期望緊啦。 明啊， 我亦都係有呢個期望係正常嘅。 唔係正常嘅，即係外國逼使啦嚇。咁 唔係你要知道喂，如果你一個地方即係唔好淨係講香港，一個地方要獨立，你一定係要喂獨立咗一個國家，咁一定要全部第二啲國家認同咗先。 唔係亦都必先要我當你外國唔會突然間咁做噶嘛，即係佢要得罪一個中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你要得罪中共，要俾你做呢件事，唔好話乜嘢啦。冇一任中國，冇一任英國嘅首相、美國嘅總統會提出呢件事，冇一任嘅總統 同埋你要知道 呢件事， 即係我都可以幫埋啲外國屌英美嘅政治家講埋，屌情感上佢梗係想你香港獨立啦， 梗係好啦， 屌你老尾閪真係，但係 我都想啊，我都想。 喂，大佬，喂，你要人哋幫你都俾我下台階啊！ 即係嗱， 即係如果你講市井啲講啊，點解會話港獨唔撚可能啫？ Okay， 要繼續講， 你外國都唔撚認。 點樣講啦？第四就當然係發生武裝革命，即係你要對香港嘅革命分子或者係革命軍嗰革命軍團，你要作戰嘅對手，你嘅敵人就係擁有300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嘅中共。 戰狼三百 啦，唔止香港嘅3000友啊，唔係淨係駐港部隊啊，最好啊將駐港部隊拉埋我哋嗰邊添，即係咁講啊。但係3000你都唔夠300萬打嘅。 喂，東哥，駐港部隊會幫手打咧？呢啲咁大逆不道咧，我啲做嘉賓又俾唔到意見啦。 我覺得駐港部隊可以拉佢。 唔係，即係你意思，屌你話我阿爸你。 志氣啊！屌你咩法國佬？志氣， 志氣啊！ 志氣係嘛？中有人會成真嘅志氣， 屌你！定係用愛與和平，屌你！ 齋菜係啦，感動佢， 穿透用愛與和平。 嗱，我唔係 穿透個軍營。 嗱，我唔好講到咁恥笑，一陣間又俾人扣帽子。好啦，跟住嗱，得幾個幾條路行嘅啫嘛，係咪？即係冇其他會令到仲有第五推翻中共。全國之爆，即係當然係推翻中共。 喂，呢一個可能性極高。 支那爆破，中國亂作一團，中國陷入內戰，而當時香港就能夠成亂而獨立啦。呢個係得㗎。 會同你講好撚大鑊到嗰陣時。 係啦，支爆嗱，因為支爆。 喂，你諗喂啲人係你意思係佢諗啲嘢好撚簡單，諗住中國一支爆唔會有延伸問題。屌你老母，唔撚俾內戰㗎。 OK， 咁所以嗱，得啲。得大約呢係五個途徑啦。好啦，我就好快地逐個講啦。好，支爆，大家等緊，唔好話你哋，大家都等緊。我諗好多人等緊，香港人尤其是好多普通香港人。我講嘅嘢其實我講嘅嘢唔係淨係代表，即係應該係咁講，我代表我自己嘅啫。但係我嘅睇法係同好多普羅大眾嗰啲港豬啊，嗰啲香港人咧係相類似嘅。因為我真係喺個社會裏面嘅，我都每一日喺個社會裏面打滾，我真係理解嗰班人。我做咗幾十年人，我理解佢哋諗乜嘅。因為我嘅朋友裏面咩光譜都有，你知道嚇。我唔係要企邊，我唔係要講咩咩乜嘢。屌你咩你咁乜嘢？你中意點扣帽子，我冇撚你所謂嘅，即係你我無敵嘅，全部所謂。咁你等緊支爆嘅，我諗大有人在啦嚇。亦都支那會唔會喺短期爆破咧？嗱，唔知 嗱，有啲即係消息啦嚇，其實爆撚咗噶啦。 係，我去啱啱上次去北京做嘢，個的士都同我講佢話，其實而家 GDP 負增長，呢個北京嘅的士都同我講呢啲嘢，我冇打算同佢傾。佢話你我話都而家都6:幾，我哋知道其實中國嘅政治同埋經濟而家係喺一個非常之 critical 嘅 moment。冇喺經濟上面咧，尤其是喺唔好話仲係中美貿易戰， 甚至是中國的內部經濟已經是一個很 critical 的 moment， 而中國的政治亦都在集集權之後，亦都是一個前所未有，你覺得很穩定啊？你覺得真的很穩定啊？咁如果你再對中共的政治有多啲理解，你就知道越平靜越不穩定，越不出聲越是有風暴會進行。咁呢個到底會不會滋爆呢？我唔知道。咁到底滋爆之後會點呢？嗱，我想同大家講一個 scenario，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這個節目講過。如果當自爆，中國陷入全面內戰，中共倒台， 即最壞的情況內戰啦。 係啊，唔好話壞好啊，最好的情況啊，我叫最好的情況，中共亂作中國大地亂作一團，血流成河，屌你老母，你打我，打你，全部軍區全部作反，屌你老母，你殺我殺你啊，屌你老母，台灣軍隊乘著，屌你老母呢個位，美日韓美日韓台四國聯軍， 蚊叔嗰啲， 屌你老母，反攻大陸，由呢個福建， 表姐你好嘢， 由福建長江口登陸， 都要反， 係咪？我成日諗呢啲嘢㗎。是咪雲炮戰車，新锐嘅雲炮戰車，屌你老母，洗盡呢個南京城，光復南京城，屌你老母。 F16V 又改，唔係 F16V 係啊 ，V 又改做十六 V 啦， 係啦，幾撚犀利？ 唔係十六蛙佬，跟住飛車十六蛙佬，真係 屌你啦咩美軍空降部隊，屌你咩哇，屌你打飛機打撚到出血。 咁一路都喺度緊撚緊，就喂你自爆又好啦，但 好 就要推算啦。 嗱 ，OK， 當自爆咗啦，爆咗好。跟住有一個新嘅叫做中華邦聯成立，係各省聯省自治，各省獨立。四川有四川共和國，湖南有湖南共和國，大越有廣兩廣共和國又好。好啦，到時 聯邦制， 你香港佢俾你成立一個叫做香港獨立聯邦，頂！我話俾你聽，跟住會發生咩事？呢、這個所謂嘅獨立邦聯會由乜嘢人主政啊？到唔到你哋主政啊？定系还是由而家嘅权贵阶层主政啊？定还是由曾玉成主政？定系长毛主政？定点会点啊？定系黄之锋主政啊？好，我当系边个主政系冇关系嘅，同我要讲嘅嘢。跟住要发展咩呢？就系、是、到底佢一定会有一个加唔加入中华邦联嘅公投？我同你讲，一定有呢个公投，全港。几多七百万市民又好，八百万市民又好，一定有一个一人一票嘅公投，你拼唔拼入呢个新成立嘅中华联邦？我同你讲，我够胆写包单，一定系过半数话入呢个中华联邦。咁你咪又系中国人？你对香港人有咩期望啊？ 系咪？咁到时就民主国家啦。 即系支爆，即系支爆呢条路。咁你觉得会点啊？好， 即系你或者都可能难明啲。你將美國嗰套套板落嚟，屌你老味，真係係咪先？福建就變咗福建州， 係 嘛？即係加州咁，到時即係咁撚樣啦，咁撚樣就好啲，係咪先？喂，到時吸唔吸皮到嘢，另一回事啦。咁去到咁樣，即係話如果大陸有撚咗民主先，就香港大鑊多， 係 都好撚多。 咁嗱，咁 喂，到時啲政策，你估真係屌你老味？喂，到時香港， 即係嗱，有個網友都講啊，即係最壞嘅情況係中國完全民主化，將香港納入其中，咁咪真係冇曬路線。咁到時你支唔支持咧？屌你老母！到時中國話一人一票選總統喎，屌你個閪！喂，咁你香港點撚樣啊？係咪？佢話你香港又一人一票選市長，咁到時你又支唔支持中共咧？你建國派又如何自處咧？系咪？即系我唔系要嗱，我再讲一次，我真系唔系打击你，我想大家谂清楚。 推论一下， 你要推动建立。你如果你嘅目标同目的系要建立一个香港共和国，你嘅路系点样行？我只系想你哋思考啫，因为而家我听唔到一条好哇，有机会，我见唔到啊。好，跟住讲第二啲 option， 即系你话好外国，头先讲过啦，即系你要欧美。英法日列強我當係呢個世界西方文明，即係把持住嗰啲國家，然之後就俄羅斯啊，你有冇計緊埋咧？係咪？即係話哦，佢哋共同脅迫中共俾香港呢個地方獨立嚇？點解會發生啊？我點解啊？同埋我點解？如果我要求得咁，我點解唔要求我點解唔要求我要上海啊？咁咪列強瓜分，咪仲撚爽皮？我點解唔廣州又俾翻我啊？屌你老母，啱唔啱啊？點解我要淨係你香港啊？你香港你有啲乜嘢係令導致到佢係有咁樣嘅需要啊？ 係咪？我只係想大家思考啫，我唔係話冇。呢個世界冇嘢冇可能嘅。Nothing is impossible。 唔係咁，你都唔好講到咁恐怖。如果你話喂，真係中國行咗成熟嘅民主啦， 哇！幾多年後啊，大佬？ 咁真係用咗多年後咯， 一上兩代都未到。 即係我當叮一聲有啦。 你睇下而家啲中國人，屌你老味，咁兩代都唔到啦，到時咪又係買票啊！屌你老味，貪污賄賂買票造假，屌你老味，呢個中華民族係冇夠夠知咯。 你最慘就係嗰陣時先至正正式式開始。真係步入民主，再開始屌你老母閪！嗰陣 唔係我都痛苦嘅，大家你唔好誤會啊！大家我都好痛苦嘅，中華民族我唔中意中華民族㗎，即係我好撚憎呢個民族，我好撚憎啊！但係點啊？冇辦法啊嘛！天意係咁，即係天生你係咁窮就係、是、咁窮，天生你係咁有錢你就係有錢，你有啲嘢你暫時你係改變唔到，好，我當你改變命運，我當你當個人啊，你天生一個窮嘅家庭 ，and then 你好努力去改變命運。我而家探討嘅嘢就係你點樣去努力改變命運嘛。好，第三樣嘢， 同埋我想講，如果你香港要組軍隊， 我而家講軍隊啦，好，我而家講軍隊，好啦，武力，好啦，武力建國，好，我唔會好似黃之鋒咁話 ，you know guns。係咪喺世界上面咧？好多建國嘅例子，例如愛爾蘭， 嗯、 例如咩都唔係話一定係好一個好轟烈嘅內戰，只係但係你一定要牽涉到一啲恐怖嘅主義，你要牽涉到成個城市嘅人都企喺你嗰邊先得。即係你要搞武力啊嘛，你要搞武裝，我當即係唔好話，我唔好話你一定要組織一支軍隊。如果你真係察到覺得組織一支軍隊係得嘅，我勸你屌你老母，你打機算啦。你冇辦法同佢進行戰爭噶嘛，係冇可能噶嘛。你揾個香港，你我當你喺石崗軍營偷咗兩架裝甲車出嚟啦。你偷咗两部直九型直升机出嚟，揾边个揸啫？叫黄敏德揸，系咪叫黄敏德揸架直九型？然之后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去，屌你老母飞去广州，招招招，去咗广州军区啊！ 最一集唔知道棍波定自动波啊嘛，屌你老母， 要扑街， 系咪先？ 即系我唔系我真系想大家清醒啲啊，清醒啲。我唔系取笑，我唔系耻笑，我系想清醒啲。点解咁多人唔 buy？ 我唔系其中一个嚟，我唔系唯一噶，系好多人都觉得系唔可行啊嘛。我当我偷到，我成日谂噶，我成日揸车经过石崗軍營，我真系谂噶。哇！如果我哋要几多人冲入个军营，立嗰啲军备，我哋要点样做？系咪？咦？首先要。有條解放軍嘅針喺裏面知道成個石崗軍營或者上水軍，你我問你啊， 喂，依啲 啲軍營喺邊度？你知唔知啊？我只係簡單問你一個問題：香港解放軍有幾多個軍營？而嗰啲軍營嘅 location 喺邊度？係咪？我見到防守最薄弱嗰個喺沙頭角公路嗰、那個。石崗嗰、那個在沙頭角公路仲有一個，嗰、那個比較流啲，係咪？石崗嗰個都冇人守㗎，嗰度冇乜人守嘅。 有 上面嗰個入口，喺山路嗰個入口，係咪？屌你！我真係知道我冚淡，我睇過，我冇話冚淡。屌你咁樣，好似真係想武力建國咁樣。我對軍事唔係，因為我對軍事係好有興趣嘅。講真，即係我因為我係一個軍事迷嚟嘅，係 嘛？ 咁咁你係咪喺嗰度好啦？你爆入去，我當佢要幾多？你當你走啦，爆啦，軍火庫，屌你老尾！你要揸嗰架裝甲車出嚟收喺邊啊？你跟住係咪屌你塞燈位咧？係咪揸住嗰架裝甲車，然之後塞燈位咧？屌你老母！屌你咪開炮！ 或者再推論，我當你打撚贏咗。 喂，屌點啊！ 我當你打撚贏咗啦， 佔領咗特區政府 啊，佔領咗啦，跟住我即係將所有啊！所有解放軍講出啊，深深仔落去，又咁點啊？跟住解放香，即係我，即係香港宣布獨立，咁都要外國人鴨頭，屌你老尾！ 好，我當鴨啦，唔係鴨啦，鴨啊！好，英國即刻承認，履行呢、這個以前宗主國嘅態度，即係鼓勵最新生嘅香港人民武力反抗。好啦，你攻陷咗全港19區嘅警署，18區嘅警署。 你攻陷了無線電視台，你攻陷了呢個特首辦，整個門上開，你佔撚領了啦。然之後因為咧，香港駐港人民解放軍咧個三千人咧，我當佢唔存在嘅，因為你已經懟冧曬佢哋啦，我當係咪？你革命成功啦，好啦，跟住點啊？跟住中共唔係廣州軍區，屌你老母兩隻艦落嚟冇格，屌你乜日日轟炸你門上開，轟炸到你廢墟稀巴爛一樣好。跟住咪就係嗰、那個你建國啊！屌你老母玉石俱焚咯！喺中共手上，我唔俾你嘅，你不能殘，係嘛？咁咪咁咯。跟住香港人死撚曬，好、哦、個個屌你老母上街反抗，好似連我哋呢啲老弱殘兵係嘛？連阿 Elson 呢啲即係 until 鬼命嘅，屌你老母都揸支槍去打仗，翻嚟食碗辣椒醬，咁死撚曬我哋100萬啊，當200萬藍丁死撚曬，咁跟住點咧？咁跟住香港共和國係咪能夠又成功咁樣成立呢？我哋香港嘅旗幟能夠飄幾多日呢？喺中環升起咗之後，呢個係我成日諗嘅嘢，我成日思考嘅呢啲問題。即係唔好以為我係嗰啲失敗主義者。嗱，我哋呢啲一定係被標籤係失敗主義者，係一定會失敗嘅。我講，我想同大家講，係冇成功嘅可能性啊！難過利物浦今屆攞英超聯啊！难过啊！呢个系近乎冇可能啊！哦，跟住唔系啊！屌你有咩革命？如果系咁样咧，英美就会派军队嚟帮你。 唔系，所以你讲到就系话，如果你 好啦，当英美我派兵第七舰队，真系驶嚟横须贺基地喺上面入嚟，帮你啦。英国舰队喺下边上啦，喺下边经印度洋上嚟啦。好啦，真系好啦，屌你啦！佢要同中國開戰啊！而家講緊係因為你香港一班人係話要搞獨立而搞到開戰，得小林原文啲漫畫真係可以度到出嚟嘅，係咪？我可以寫呢啲小説嘅，得嘅，係咪？但係只係流於幻想，你現實係近乎唔可行。即係我真係好斷言，我唔係失敗主義者，我係好理性地。你哋即係有邊個覺得得啊？我想問。有邊個覺得得？人即好啦，我當你有槍，有批槍喺越南過咗嚟，喺柬埔寨過咗嚟，喺屌你老母，喺利比亞黑市非洲嗰邊 黑市 經水路，屌你老母經過啲咪入撚咗嚟啦！我有一千支呢個 AK 啦嚇，即係留啲啦。 屌你揾到一千人都好啦，好啦，屌你！ 我當有，即我當你有一千人。 你依家話屌你老母，即係回 你試一下。 我哋回歸現實，你而家屌你，我哋叫一千人出嚟遊行都難啊！屌你毒化。 唔係我有，我當有一千人啦嚇。我唔好志氣，法國佬志氣，知唔知啊？好，我當有志氣，有一千人攞住槍，跟住你班咁嘅柒頭香港人又點樣睇你哋咧？會唔會支持你咧？佢会唔会带埋啲而家住太古城嗰啲屌你老母层楼又未供完，屌你老母喺带捻住个五岁七岁嘅细路一仔一女落也融融咁同你玩武力革命，你 sell 唔 sell 到佢先？你而家搞独立唔系净系你哋年轻人一辈，我当系一个 generation 啊嘛。香港系有700万人。然之后700万人里面有唔同嘅成分，有唔同嘅人种，有唔同嘅政治取向、思想立场。你点样 convince 佢哋啊？好啦，我再退而求其次，不如咁啊，我哋做咗一个想独立嘅氛围先，气势先，好唔好？成日都話咩嘛，深耕細作又話 education 佬啊嘛，又擺街站啊，你哋係嘛？由嗰啲年輕人做起啊嘛，係咪？即係由中學生做起嘛，唔緊要呢個係咪？一個人有理想有遠景係咪？我係不嬲都係話支持你有遠景有志氣噶，係嘛？但係你點樣去令到身邊好似我呢啲失敗主義者，我哋呢啲犬儒，我哋呢啲港豬，可以你 convince 到我覺得呢件事係可行先？我好佩服鄭俠，我好佩服阿鄭大俠，真嘅，佢就真係身體力行，去無論幾即係人哋點樣講佢，佢都係堅持佢自己。嘅做法，我理得人哋點樣睇我，係咪？佢唔會屌柒人嘅，你又好少見鄭俠會屌柒人嘅，係咪？我尊敬佢， 呢啲就係佢口中嘅裝勁自強，係咪？起碼我睇到一個堅持自己獨立嘅人係有理有節，有願景，有實力。唔好話實力啦，你冇唔緊要。你話俾我聽，你真係有咁樣嘅計劃，你有咁樣嘅做嘅咁嘅實事，令到更多人係認識到港獨對。香港長遠嚟講係好過你接受一國兩制，推翻基本法又好，點你中意點都好。但係你要更多人企喺你呢邊，你先可以聚沙成塔，凝聚到力量啊嘛！辛亥革命點解成功？唔係因為孫中山啲柒頭啦，當然更加唔係因為什麼 王興啦。依家講到尾，東哥講到尾，即係未完啊！當然，暫時做個結論就係話，喂，個可行性。高唔撚高啊！然後人哋要你喂你 sell 一樣嘢，即係佢喺度 sell 啦嚇。喂 sell 一樣嘢，屌你老母，可行性都低撚到。 唔係啊，你 sell 唔到我啊，甚至你唔係 sell 唔到啊，你係冇 sell 過啊，獨派 低撚過零嘅。 咁耐以嚟，我問咗你哋呢個問題幾年啦？我知道好多獨派嘅朋友會聽我節目。 係啊，喂，你可以打 唔緊要。唔係唔緊要，你點樣你點樣講我唔緊要，我都想你嘅理想能夠成功，係咪？我都想你嘅理想能夠成功，但係咁多年啦，五六年啦，係咪？港獨係點樣走出嚟嘅？係嘛？其實就係當年城邦論開始，然後六八九加持學院，然後民族黨，唔係我講緊近嚟嗰啲啊，唔講阿馬生嗰啲啦，即係唔講阿先師後人，阿馬生嗰陣時搞嗰、那個民咩國協咩成啦，香港咩公民協會啦，你知唔知道我有個老友佢叫做曾逸文，佢啱啱出咗本書，佢係歷史教授，唔係佢係歷史嘅博士，好後生嘅啫，細我一年。佢啱啱寫咗本書，人哋就係真係去大英飛去英國攞資料，講緊係香港第一個公民社會嘅社團係點樣成立嘅。佢係呢科嘅專門嚟，佢有冇出嚟喺度 Facebook 喺度屌你老母喺度喺度講埋啲爛仔膠，即係喺度屌你潑污水啊，喺度噴口水又講呢講路啊，冇噶嘛。佢就係因為。佢有咁嘅知識，佢可以做乜嘢？就係將呢件嘢留落嚟，就係將呢件嘢默默咁樣行，係咪？做一啲 concrete 啲嘅事情，實質啲嘅事情，令到我哋香港呢個族群不至於被中共淹沒啊嘛！我都係做緊呢啲嘢，你明唔明啊？情感上。屌你老母！六合彩我真系好想中七千万， 鬼唔捻知独立好。 七千万我真系好想中啊！但我唔系而家坐喺度同你讲，有咗七千万之后，屌你老尾，我就可以买层喺中坎角买个大屋，买唔到啊！七千万唔系七千万买唔到 ，sorry。你要买个豪宅啊！屌你，到时我有七千万就捐晒俾佢武装革命，全部买枪，七千万买枪，都唔知买到几多支。屌你咩？喂！唔系，喂！你屌我啊！你屌我幻想我中六合彩啊！你屌我幻想啊！哼！莫欺少年穷嘅细路，而家件事咪就系咁咯！你话俾我听，你得啊？咩叫志气啊？年轻人，唔系人哋个个都打压你噶，好多人话你系想你好噶咋？即系我入你。讲我中意赤裸卖咯，讲咯，屌你老味，系咪我系啊？当系咯。 屌你依家喂， 咁我真系 你讲前人嘅经验分析，然后又话赤裸卖佬，跟住屌同你讲，喂，我都系听下边个专家讲，又话我答人啲名出嚟，又咁，屌你老味，咁点啊？咁唔使睇文章啦，唔使睇报道啦，吓 即系我都唔系啊，即系所以你哋成日话咩港独啊打压啊乜嘢，唔紧要噶，你话俾人听。我是打壓不死的，你人哋唔俾你喺 my radio 做，唔緊要啊！你咪自己 喂 開一個台， 分清楚，依家唔係唔俾佢，係咪先？ 但係佢自己辭職啫。 星期四阿鬱敏錄咗嗰集都係你有本事，你可以繼續。 唔係你唔中意喺 my radio， 你覺得 my radio 踐踏你，或者你覺得 my radio 唔俾你暢所欲言，唔俾你自由請嘉賓，唔緊要噶。 唔係，但係你要知道嗰個負責又話。你將網上罵戰就擺喺呢個 本土最前線星期四做是不肯恰當，明白 嗎？ anyway 啦， 即是你網上私語你要在這裡，喂，零工共性，他會喂管你，一定你沒可能，喂， 還有呢，即是為什麼要管你呢？即是不是管，沒人管你們，沒人管你的。我做這麼多集天地有正氣，我說什麼沒人理過我的。 喂，你有看台長那篇報導，不是，即是那篇文啦，都說了，是，喂，是要求你錄播下星期二錄， 是啊，所以呢，我 但是喂，當刻是冇一路啦，我可以講話一路都冇。 我講多個 point 啦， 冇講過話你係要求你係 我講，係啦，講多個 point 啦。即係我講多個 point 啦，即係 My Radio 始終係一個即係媒體網媒嘅機構啦，係一個媒體嘅機構。咁營辦者亦都係資深嘅傳媒人，一定係因為每一個媒體其實係對個社會係有個責任噶。即係唔係你話哎呀一句言論自由一句乜撚嘢係大撚曬唔得嘅，即係我哋清醒啲係唔得嘅。即係例如我喺呢度講戀童有幾咁好玩，我同你呢度喺度講話種族主義有幾撚咁正，我喺度宣揚香港完全嗰種法西斯，屌你老母！我同你講點樣將啲蝗蟲劏開，然之後食夠佢啲內臟，咁係唔得噶嘛？有啲嘢你明唔明啊？咁佢呢個即係佢呢個係佢個場，係咪？你叫邊個上嚟唔緊要，咁但係你上嚟人哋個場，人哋要打柒你亦都得噶嘛？你有咁風險噶嘛？你有呢個風險噶嘛？你夠膽上嚟 OK 冇問題，但佢都有權打柒你，係咪？一樣啫嘛。所以喺呢單罵戰裏邊，我覺得有一個留言咯，有一個 comment 我都寫得好好。最後即係我講埋呢句啦，喺呢節完之前，即係寫得好好嘅。我當你阿租你自己開咗個台。好啦，然之後仇斯達話：仇狗話仇狗啊，你哋叫嚇，唔係我叫噶嚇。咁大灣區啊，你叫 新名大灣 區。神區話要上嚟踩你場做嘉賓對質，或者你們原來有一個例如我係幫你個台做節目嘅，有另一個主持話要帶神區上嚟，你又得唔得啊？你一定係會考慮嘅，係咪？唔好話得唔得先，你一定係會考慮嘅，係咪？即係帶個親家上嚟踩場，你一定係。 即系唔好将言论自由无限放大咯，大佬。 即系唔系话冇唔得嘅，即系我明啊，我真系好尊重言论自由噶，吓、啊。但系有时啲嘢，记住四个字，我节目成日讲，或者八个字啦吓。 喂，即刻示范一次啦。喂，今晚咪讲紧香港独立嘅可能性咯。 独立嗱，我成日讲咩嘅？独立思考，仲有四个字，年轻人共勉之，互相尊重啊。听唔听得明啊？ 即系亦都唔好将独立思考变捻到另类思考咯。 咁啊好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会讲下九子案。 九子。